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0集《妹夫三》。季雨舒回到风仙当铺，先让红鸾给他放好洗澡水，美美的洗了个澡，吃了点点心后这才回到书房。府一进去就差点让里头的灰尘给熏出来。季雨舒的书房是不许下人们进去的，因为有许多机密，因此这些日子也无人进来打扫。季雨舒本来想让红鸾替他收拾一下，想了一下却是放弃了，自己认命地拿起扫帚打扫起来。好不容易勉强看得过眼了，季雨舒一屁股坐在书桌前，瞧见桌上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书信，便开始翻阅。待翻到最后一封的时候，季雨舒都已经有些昏昏欲睡了。不过等他看着看着，睡意一扫而光，面色也渐渐地开始严肃起来。裴郎竟然被傅修仪关起来了，裴郎的身份暴露了。天哪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有人知道吗？有人解救一下吗？应该是没有的。观察裴郎是季雨舒自己私自的举动，说到底他只是奇怪沈庙为什么要裴郎去做傅秀仪身边的探子。即便裴郎有几分才华，可探子这回事本就是需要极大的忠心，傅秀仪那么会御下，沈庙就不担心裴郎被人策反了吗？更重要的是，沈庙在那之前与裴郎的关系也不过是平平，为何就敢下这样的决定呢？却没想到这个一时兴起的举动就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。季雨舒扭头就要出门，将这信拿给谢景行看，刚站起身来却又站住了。 三哥不会又把我关起来吧？ 季雨舒喃喃道。谢景行之所以将季雨舒和高阳关起来，就是因为那一日皇后召沈庙入宫，试探沈庙让沈庙嫁给太子一事，这事情被他们二人忽略，没有通报给谢景行，回头谢景行就直接把他们俩给扔塔牢里去了。 三哥很看重沈小姐，这个裴郎似乎对沈小姐也有意，还说要娶沈小姐，那么裴郎就是三哥的情敌，既然是对手，现在告诉三哥会不会被三哥打一顿？三哥心里肯定是不想救他的。 季雨舒自顾自地念念有词， 就像我不喜欢芍药姑娘总是对着丞相家公子笑一样，后来丞相家公子惊了马摔坏了，我还很高兴了一番。 季雨舒有几夺神，得出一个结论， 眼下还是不要告诉三哥这件事了，既然没有新的消息传来，应当还没有死，让他多待些日子再说吧。 季雨舒自认为做得极好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这一番举动会给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变化。沈秋和罗玲作为兵部城守备的统领，这些日子也是忙得很。皇甫浩是死了，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大堆。对于秦王府的那些侍卫，杀了会引起秦国皇帝的不满，不杀他们又心心念念要为皇甫浩讨个说法。在百姓间肆意传播太子是杀人凶手的流言，惹得定京城这几日都是忙得人仰马翻，杀又杀不得，只有先软禁着。可是秦太子的侍卫都是秦国皇帝亲自挑选用来保护皇甫浩的，本事又焉是普通人，今儿个守着秦王府，明儿个他就能想法子逃出去。为避免生乱，城守备军都增了一倍了，在定京四处巡查，有恐那些秦国侍卫为了发泄怒气伤害无辜的百姓。这不，等今日的事情忙完，天色都已经傍晚了，沈秋和罗玲并肩在街上走着。本来临近年关，定京街头最是热闹不过，却因为皇甫浩的事情， 百姓们被城守备军们叮嘱，早早的就关门回家。不过还未至夜里，街上已经是行人稀少了。沈秋叹了口气， 刑部要是再不下来办法，城守备也扛不住了。 太子被关进牢里，一边是秦国皇帝咄咄逼人要个交代，一边是文惠帝对自己唯一的嫡长子依依不舍，这苦的却是百姓们。 这个年关不太平啊。 罗玲跟着摇头， 不管什么结果，定京只怕要生乱。 二人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忧心忡忡。 别提这个了，昨日我听娘说，妹妹的亲事得重新开始考虑。虽然太子那头暂时不必担心，可局势越乱，就越有人要拿沈家做法子。妹妹身份特殊，难免引人觊觎。如果不早些将亲事定下来，未来反而不好。 罗琳闻言却是愣了一下，还未说话，就听见沈秋说道：“ 表弟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 我。 罗琳的脸微微一红， 我的想法表哥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 沈秋嗨了一声，一手揽上罗玲的肩膀说道， 你好歹也是个练武之人，跟着舅舅又是在军里长大，怎么说起这些来倒像是那些个酸腐文人一样。我看你什么都好，就是脸皮薄，这等事情你不去与妹妹说，难道还要妹妹主动来找你不成？ 罗玲有些尴尬的一笑。沈秋谆谆善诱， 我妹妹的性子表面上瞧着温和柔顺，其实骨子里最是骄傲倔强，若是你想着妹妹主动来找你，怕是不用想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就是喜欢，直接去就是了，虽然你打不过我。 他有些挑剔地看向罗玲， 不过眼下时局不同，勉强也够格，你若是当我妹夫，我也认了。 沈秋说的豪气，罗玲却越发难然，他道， 这也要表妹同意才行啊。 你都不说，妹妹怎么知道你的心思？ 沈秋一瞪眼睛， 旁的不说，首先你得找个时机跟妹妹说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表弟啊，我也就照实跟你说了，苏明峰那人从前有病，我不喜欢。冯子贤，哼，上次他们冯家害得妹妹差点丧命，这也不提了。说来说去，倒是你还不错。 多谢表哥。 罗玲笑着说道， 若是有机会我一定。 沈秋还想说什么，却见一匹骏马突然自街道另一头奔过来，那骏马毛色光滑，即便在傍晚昏暗的街道上亦是夺目。从来英雄爱良驹，沈秋和罗玲不由得被那匹骏马吸引了目光，马上的人也英武，远远瞧着便是风姿出尘。那人在临近沈秋二人的时候突然落马停住，骏马前蹄扬起，上头的人却坐得极稳，显然马术超群，漂亮极了。沈秋不由得喝了一声， 好。 马上的人开口道， 沈少将军。 沈秋一愣，但见那骏马之上端坐着一人，华贵紫金流袍在灯笼光下越发的流光溢彩，身子颀长挺拔，面上戴着银质的面具，露出姣好的轮廓，下巴光洁，薄唇微翘，一双眼睛自上而下看过来，便是几分似笑非笑的风流。 瑞王殿下。 沈秋和罗玲连忙朝此人作揖，他们都在朝宫宴上见过瑞王的，晓得这一身打扮是瑞王无疑，况且这懒散疏狂的气质也就只有瑞王独独一份了。 不必客气，刚以为本王看错了，不想真是沈少将军，就停下来打个招呼。 谢景行只是对着沈秋说话，并没有看罗玲。沈秋有些受宠若惊，这瑞王平日里对着文惠帝都是一个不放在眼中的性子，竟然会主动与他打招呼，而且说话说得这般客气。沈秋一边暗自警惕对方是不是有什么把戏，一边却有一种自得的感觉。 莫非是他少将军的威名广播，连大梁的瑞王都心生追捧，却没有瞧见罗玲猛地苍白的脸色。瑞王的腰间挂着一枚平安坠，眼熟的莫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